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97集，佩云回到店内时，人走茶凉，端阳地基眼圈红红，正在面对着柱子生闷气。 地基， 他蹲下身来，察言观色地收拾起了地上散落的碎片。显然，先前这场谈话，兄妹不欢而散。 你也是替皇兄来劝我的。 地基转过脸来，娇容委屈而愤懑。 你是不是也像我皇兄一样觉得，我何该嫁给那些王公贵族？哪怕他们一个个都是酒囊饭袋，只要有权位，也能做驸马。 佩云捡拾的动作顿了一下，抬起头望着他。 嫡姬，您是华国最珍贵之女，理应配最优秀的人。 端阳脸色一沉， 你还是站在皇兄那边。 嫡姬， 佩云一双总是柔顺的眸子竟然闪烁着两簇火焰似的光芒。 如何评判最优秀的人？天下无恒定标准，制定标准的应该是您。 他站起来，一步一步靠近端阳，两手放在他的肩上。 您喜欢的就是最优秀的。 端阳怔怔望着他的眼眸，突然觉得今天的佩云似乎和平素温顺的模样有所不同。他眼眶一热， 你也觉得我应该追求自己的幸福，对不对？ 是啊，嫡妾。 佩云琥珀色的眸中倒映出端阳的脸。 人生在世，生命如此短暂，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。倘若帝姬您都不能得到自己的幸福，我们又怎么可能做到呢？ 佩云。 端阳让他说得热血沸腾，伸手反握住他的手，就好像突然获得了一个坚实的盟友。 那你说我该怎么留住柳大哥呀？ 佩云蹲下来，柔和地望着他的眼睛。 陛下之所以反对，不就是因为柳方氏漂泊不定吗？只要让他不再漂泊，不做方氏，不就可以永远留在帝姬身边了吗？ 李准为人确实热情好客，妙妙在他们泾阳坡李府住了3天，吃的每一顿饭都是李准亲自作陪。期间，这位风流倜傥的年轻富商和柳福一推杯换盏，把酒言欢，将一路上捉妖的趣事说了个遍，两个人聊得分外投缘。大多数时候，十娘子默默坐在李准旁边，不多插嘴，时不时给他夹菜，做一只眯眼笑着的胖头鱼。 哎，柳兄，你上次说的那个狐妖，真有那么厉害？ 李准一脸好奇，只是喝得多了，有些说话不利索。 是有些棘手。 柳福一维持着沉稳的风度，笑容谦逊。 狐妖蛰伏太仓郡，伺机吸人精气，让姚二用收妖柄制住了，打碎了妖丹，再不能出来害人。 十娘子斟酒的手微微颤了一下，她立即用左手扶住了酒壶。这个细节是林妙妙顺着木生的目光看到的。事实上，泾阳坡这一段是他最心虚的一个副本。捉妖这本书读到十娘子出场已经是后半夜，阅读进入了疲倦期，半梦半醒间只记得电子书的翻页哗啦哗啦的过，等他从小憩中回过神来，已经自动翻到了木瑶跳裂隙的那一段，中间都是被略过的部分。他当时正在为大段的琼瑶风感情戏发愁，没什么耐心翻回去看剧情，索性囫囵吞枣，就着那一段看到了结尾。也就是说，从现在开始到泾阳坡的高潮部分，对他来说都是一片空白。他从此刻开始不是旁观者，而是剧情的一部分。 想想还真有点刺激啊，朋友们。 木生一顿饭吃得格外沉默， 他借着吃饭的功夫，仔细地观察着每个人的表情。林妙妙发现，他的目光在石娘子脸上停留最久，目光充满探究。木生此人做人到处都是缺点，但是在专业素养上没得挑。他的业务能力在木家乃至整个捉妖人群组里都算得上是顶尖，既有敏锐的洞察力，又能快速想明其中的弯弯绕，更妙的是战斗力还超强。要不是心狠手黑，又被木家二老刻意压制，也不至于到现在还籍籍无名。当然，这籍籍无名里可能还有他隐藏实力、时常隔岸观火的功劳。跟着木生看，果然能发现许多容易被忽略的细枝末节，比如石娘子柔顺神情下一点不易察觉的僵硬。第一天见到李准一家，主角团就感受到了整个泾阳坡若有若无的妖气。这妖气很淡，分散于宅邸内，竟然很难判断出源头究竟是谁。当时柳福一试探着问， 你们觉得李准和石娘子是否有嫌疑？ 穆瑶顿了顿，有些不确定地开口， 我见那李准眼底发青，精气神不足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吸了阳气，但也不能确定。 妙妙估摸着他的弦外之音， 李准被吸阳气，那就是石娘子有问题了。石娘子身上妖气很淡，事实上这里的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带了些妖物的气息，我判断不出是因为有大妖隐藏其中刻意收敛了自己的妖气，还是因为泾阳坡这里是大批死人的埋骨地，招惹了四面八方的小妖。 柳福一点点头，脸上丝毫不见轻松，如果真是前者，那大妖一定比我们预想的更强。 假如真是石娘子，那会是什么东西？ 木瑶的指尖无意识地点着桌面， 蛊惑心智的狐狸，画皮妖，还是…… 他的喉头哽了一下，似乎是打了个绊子，才接着说出了后面的话。 还是他？ 鼻尖忽然传来浓郁的食物香气，接着唇边被什么东西抵住。妙妙下意识一张口，咬住了一只爆炒虾，思路瞬间被打断，定睛一看，看到眼前一双离得极近的水润黑眸。木生拿着筷子又顶住虾推了一下，这才收回手，转过身去，用他听得到的声音问， 你不吃饭一直盯着我做什么？ 啊，哦，我看你吃的挺香，我就找找食欲。 妙妙食之无味地嚼着虾，尽量使自己显得平稳，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刚才发生了什么，连手心都出了一层冷汗。黑莲花给他喂饭，这是什么诡异场景啊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